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起床啦，上班啦！我知道喊出这两声之后，大家一定恨我啊！不要提醒我们今天假期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状态好到要爆， 就是因为有一整个假期在休息啊。当然了，提起要上班呢，可能各位还是有一点点打不起力气。那么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送给各位，早加油！ 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起跳，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份油条，蛋卷还是汉堡，哪一样会合我味道？迎来第一道的阳光，记得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精彩， 心情保持愉快， 理想更期待， 真的难怪醒来， 加油就现在， 一起来一起来， 不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早上醒来了，肚子饿会叫，大街小巷里到处响警报，大人小朋友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睡醒一觉第一时间需要力量，带着梦想上班，机会就在不远地方，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匆匆忙忙，像个太阳宝宝满身光芒，快绽放快绽放， 加油更精彩， 心情保持愉快， 理想更期待， 现在 一起来一起来， 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 早餐早餐，一起来吃早餐， 早餐早餐， 吃很多早餐， 早餐早餐， 快醒来快醒来， 早餐早餐 就是现在。 牛奶咖啡蛋挞豆浆配份油条， 蛋 卷还是汉堡，哪一样会合我味道？保持微笑，新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 心情保持愉快， 理想更期待， 真的能快醒来。 加油就现在， 一起来一起来， 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 早音乐秀给各位的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的工作日来加加油。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各位加油，各位早安。 哎，好想大家啊，就这次觉得长假好像还真的挺长的，可能是我第一个没有自己出去玩的假期吧。 嗯， 因为往年出去玩的时候确实是看遍了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今年你可惜你没有登上长城，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一长城好汉哈。 就发现了人真的很多，所以假期窝在家里之后，我就跟 Case 有了一样的想法。他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说，终于可以上班了，假期在家里待够了呢。 哎呦嘿，你这得多拉仇恨呀，对不对哈？ 但也有朋友说，哎呀，长假结束了，像红色部队说，今年是把产假、年假、中秋、国庆连在一起，好好的休了一个假期。 嗯， 那么各位长假结束之后回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是哪十位朋友来到我们假期之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的签到。 对，看谁手活比较好哈。 今天的第一名真的是万众期待啊，每次他都进前十，今天是第一名。来，我们恭喜江中草山胡同学。 哎， 呱唧呱唧，此处应该有掌声了。 仿佛现在好像他只要得到第一名的时候呢，感觉我们整个的是打开方式是非常对的哈。 对对对对对。还有第二名呢是赵林璇，第三名刘神，第四名仰望星空，第五名是 Winnie Bear。 哎，再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辉子，第七名思雨，第八名高涛，第九名 户延龄，以及第十名是费劲，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啊，我刚被纠正了一下，这个不是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这就是你知道 山人山海啊， 就假期综合征的一个表现了。 嗯， 那么各位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假期回来之后，特别是从国外或者外地回来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北京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嗯， 需要换衣服喽。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Morning。今天呢，京城的风力不太大，最高气温呢是21度，总体感觉是秋高气爽，适宜出行。大家呢将在这个好天气当中来返程和迎接节后当中的第一个上班日。而北京气象台的预报，本周呢，北京的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冷空气不会虚张声势的一下就走，而会带来一个看得见的降温。预计呢从明天开始，气温呢将再下一个台阶，最高气温呢将跌下20度这样一个线啊。 嗯，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6度，而且还有3到4级的偏北风，小凉风嗖嗖的，所以大家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了。 哎， 建议大家啊，这个假期如果从老家其他的地方回来呢，那赶快就要调整一下着装了。 嗯， 还有什么就是床铺啊这些东西应该换一换了。 我则不然，因为我们老家比这儿冷10度。回来感觉还是挺温暖的啊！ 这真的就要聊一聊，看大家这个假期都去哪里了啊！真的有我们的老朋友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套路了，开始发自己国庆期间的一些美照给我们了。 嗯， 没错，就是这个节奏。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假期当中的美好时刻。 是。 那么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假期你最幸福的一刻是？ 我估计很多人在脑海当中得开始搜寻了。因为如果真的去一些景区游玩的人的话，这个幸福的一刻还挺难找的。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问大家说你做什么了， 对，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我陪爸妈啦，我出去玩啦，哎呦，我去布拉格啦。 不是，去布拉格是常规答案吗？我正想说很常规的答案。 比如这一种哈。 是。 那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假期最幸福的一刻，可能不是比如说你站在那个山顶上看日出或者怎么样，可能就平平常常的，就是吃了一口妈妈做的饭，或者最后被爸爸送到车站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刻。 是。 那各位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也更欢迎各位可以把自己假期的美照向我们砸过来。 嗯， 来看一看这个假期你去的这些地方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没有点到名呢？ 是撒狗粮的收到了，赶快发过来哈。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Coco、Pineapple、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吃臭皮、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个假期，他们哪个地方会是你的目的地啊？ 感觉是新马泰十几日游哈。 当然，各位有更多的一些地址都给我们发过来了。那么今天早音乐秀在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假期你最幸福的一刻是。反而大家更多的幸福时刻都出现在家里。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给大家引导了一下，什么妈妈做的饭、爸爸送的， 因为我没有出门呢、啊，我就在家里待着， 还挺押韵的，感觉是这个挺 rap 的感觉。妈妈做的饭， yeah, 爸爸送的站啊。来看一下红色部队呢，说最幸福的就是有了他了。哎呦， 就是因为说自己生宝宝了嘛，刚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假期啊。想想说幸福是爷爷做的饭。那么像 Sir Nan 跟我们说，美好时刻当然吃烧烤啊， 对， 吃多幸福啊。 哎，这位的名字叫做鹿子野，看他怎么鹿子野啊。他说出去玩就是开心。 哎，这是我挺佩服这个， 管你 Mountain People Mountain Sea 啊。 像看跟我们说最幸福的就是早上不用早起，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吃早饭，吃饱了之后，哎呀，床上一摊，再来一个回笼觉，太舒服了。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小陈的 Angelina 说呢，我认识15年的好姐妹昨天终于结婚了，而且呢，我4岁的女儿为她婚礼当了花童，看着他们上台，我差点热泪盈眶。 对， 差点就别差点了，赶快 直接热泪盈眶一下。 对， 这个假期如果你没出去玩的话，真的还参加了挺不少婚礼的，因为好像就是良辰吉日特别多。 对，真的是， 就大家都收到了好多红色炸弹。 而且呢，每一封都感觉还挺重要的哈。 蓝琪儿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跟我们的天安门的合影哈。这次也是我们就是国庆的这个大花篮也是有展出的，特别是像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聚集在了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 对， 那一刻如果你有在现场见证的话，应该也是非常幸福的一刻了。 对，虽然呢一年365天都有升旗的机会，但国庆节这一天是尤为不一样啊， 感觉不一样。是，那么各位在假期最幸福的一刻是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很多朋友呢是从外地刚刚才赶回来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所以要提醒大家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消息说完了之后，可能有些人真的是要倒抽一口凉气了。 好像说的有点晚，如果你现在已经出门的话哈，今天开始现行机动车牌尾号将进行轮换，从今天开始到2019年的1月6号礼拜一呢，星期一到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的车牌号码分别是2和7、3和8、4和9以及5和0啊。 那么就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话，现行的是2和7。 哎， 现行的是2和7哈，就是以前周五限行的换到今天限行了。 很多人现在身上开始一紧啊，怎么办？ 注意一下现行尾号的轮换。那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假期最幸福的一刻，还有你国庆假期出去玩的一些美照，统统给我们砸过来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eah. 这不是我拉下来，这是歌自己就渐弱下去了，就是老派一点的这种歌曲啊。 老歌到最后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就是、 结尾就 fade out， 就是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收、所以呢他一定要 fade out， 慢慢来、处理一下哈。 各位非常喜欢的来自 Westlife 的老歌 Uptown Girl， 那他们当中呢、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 My Love 啊等等的、那么他们之前其实解散了有一段时间了，如果是熟悉他们的乐迷朋友呢，应该也会为了错过他们之前的时候在北京有一场告别演唱会而遗憾、那么现在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可能要回归了。 是的，日前呢西城男孩的乐队在社交网络媒体发布了一条视频，他们确定了自己准备重新回归了哈。目前呢已经有4位成员准备新单曲以及巡回的演唱会，但是原成员 Brian Mark 法丹已经呢不在其中了，所以他们的新单曲呢将由黄老板 Ed Sheeran 来参与创作，这一点估计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啊。 是，那曲风将会有一个稍稍一点点不同的变化了、 变化的曲风啊。 是，那 Westlife 呢是英国最大的男子乐队之一了，99年发行了他们的首支单曲 Swear It Again， 那么也就是登顶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随后呢、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 My Love Uptown Girl 这些金曲啊，就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了。 是，刚才我说到的他们的组合成员布莱恩麦克法丹呢在04年的3月份就已经宣布离队了，所以呢看来暂时是没有回归的意愿。06年呢他们在上海的大舞台举办了中国的首场演唱会啊，2011年的10月20号组合宣布解散，2012年的6月23号他们在爱尔兰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出。这么看找到黄老板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黄老板最近算是爱尔兰国宝级的这种音乐人了是吧、 风头正劲啊。那么6年过后了、可能我们又要听到 Westlife 的新歌了，可以翘首期待一下。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假期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有图片哈、还有人发过来小视频。当然我发现这些答案当中来分享假期最幸福一刻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跟家人待在一起。 是，比如说像蔷薇呢说，对于不分节假日的我们来说呢，休息就是在家陪孩子，感受一下孩子带来的每一个变化和感动啊。 还有阿然跟我们说，哎呦这个假期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成都探亲了，还看了萌萌哒的大熊猫，好幸福啊。 哎，这不是你前两天也看过的吗？ 对对，真的太可爱了。 我虽然没有看，但最近好像也被一些萌宠尤其是熊猫的视频所刷屏了，他们去吃竹子那个劲儿真的超级大， 对， 吃相的又特别特别萌哈。 就你知道，就这也属于真香系列，就以前看别人对别人比如说就有一个 iPanda 的频道嘛，就有人会看一天，我想多无聊啊， 是无聊， 是没事儿做怎么会看熊猫看一天，然后就自己站在那个边上，就朋友都拉不走，走拉走，哎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 超好玩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Kids 说自己烤地瓜好吃到流泪，哎国庆自己去烤下地瓜这件事儿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就在家里自己待着啊。 对， 还有大赏的跟我们说，当然吃大闸蟹了，满满的蟹黄蟹膏、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你这得是吃了多少啊，就螃蟹挺寒的，还是多吃一些姜再补一补哈。 哎呦这 就你要养生达人养生达人上线 不会是每天做音乐早餐的人哈、 太子也跟我们说假期去了塞罕坝森林公园、晚上在山里看星空，关掉车灯的一刻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满天繁星，好像还可以看到银河啊，简直美呆了、感觉好幸福。 是，这肯定是看到了在北京城当中绝对看不到的美景，因为呢城市当中的光污染还比较严重嘛，对不对哈？如果去到外面的话还确实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小玉玉说闺女的陪伴呢是最开心的，2岁半的宝宝好玩的简直不要不要的，早晨上班呢就默默的早起流泪抱着他爸妈不想让他们走的时候真的是舍不得，几乎想跟他一起掉眼泪，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哈。 所以这个假期给我回到家里和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幸福的感叹，有你真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有你真好，这是来自杨丞琳和范玮琪，也代表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当中对于家人陪伴的一种感受。那么就是有你们在身边真的好幸福啊。 哎，这两个人呢刚才唱的感觉你没有发现有很 R&B 的感觉吗？就是很老派，你可以拿着这个手指头去打响指的感觉哈。 你只要不说是 funk 的感觉，我说什么都可以。感觉你只要形容那个曲风的话就差不多就逃脱不了这几种 了。不至于，我刚才憋了半天了 Uptown Girls 我都没有说 Uptown Funk 好吧。 啊，对对对对，不错了不错了。 是，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当中你最幸福的一刻是。那么各位几乎给我们发过来的答案大部分都是跟家人有关的啊。 嗯， 好心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五世同堂的一张照片啊。 对， 说我姥姥95岁的妹妹87岁的弟弟还有很多的长辈一起来为姥姥祝寿，哎呦场面真的好感动啊。 那姥姥有多大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啊，95岁的妹妹对不对哈。 还有这个假期的幸福时刻，高松说为了女儿的公主梦，妈妈秒变女汉子带她去了上海迪士尼， 嗯， 占据最佳位置去看表演。 哇，厉害厉害厉害， 你想象一下在十一假期这真的是牺牲很大了。 对，而且呢我想排每一个项目都应该花很长时间吧，这个确实需要妈妈付出很大的精力跟体力。帕瓦罗泰这个名字有意思啊，他说假期呢是最幸福的，就是在家伺候月子带孩子，看着老婆孩子真的是满满的幸福，哎，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浓浓亲情的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为什么我看到伺候月子就想起来了，你写了一本 月子，我写了一本伺候月子。 那我就叫伺候月子。是，那各位从假期回来之后可能还有一些稍稍不适应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大家在开启新一天工作的时候也会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首歌就要送给各位。当然听完之后还是要打起精力开启我们假期结束之后的工作的。这首歌曲的名字非常好玩，叫做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太放肆。 一二三走，带一部相机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边走，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上且慢到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觉难能可贵的机会。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 对待你，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 用心爱你， 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再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 我就想拥有一艘 rocket， 都随时晓得你在哪里， 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 我从没得进去拉斯加的哦，去了每个地方前途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Oh wait， 可总是分了合，合了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怪我们挖的坑。对我争强好胜，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喜欢争。 I can let you go，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就在这一周， 这一周， 听每一首， 每一首， 每次伤心之后猜猜，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你变得猜猜会变得乖乖，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 两个人像在演戏剧， 戏剧，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才没有什么秘密，你声音太凶到我不及，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刷了一整夏天屏，唱这首歌的爱热，终于成为了中国新说唱的总冠军。 想摘下星星给你，想摘下月亮给你的爱热，经过了一夏天的折腾，终于拿下了这个属于冠军的金戒指和金话筒了哈。 是，那大家这个十一假期如果没有出去玩呢，在家里啊，综艺节目其实也是奉上了饕餮盛宴的。比如说呢，一整个夏天的中国新说唱也是在前天晚上收尾了。 是， 那么爱热真的是逆袭哈。你想，这是复活选手最终夺冠。 对，而且呢，你要知道的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一次他一打五那个视频的话，你没有办法不去热血的感觉。 这个时候必须要用郭鹏的词了，炸裂，对，炸裂， 超级炸裂。就他跟我，我这次不好意思把我跟他拿在一块儿了啊，他比我还要炸裂一些，你知道吧？ 你哪里不好意思了？我没有看出来啊。是，那刚多拉娜跟我们说，这不是静怡的摘下吗？对，那之前的话，我发送一段小视频呢，发送星球两个字， 对， 就可以收到了。其实背景音乐就是这一首《星球坠落》。 但是千万不能发摘下哈，发星球就 OK 了哈。 这也算是这个夏天当中热度最高的一首说唱歌曲了啊，也是中国新说唱。那么总决赛呢是在10月6号正式播出了，潘玮柏邓紫棋战队的爱热是以153票超越了吴亦凡战队的那吾克热，成为了新说唱的年度总冠军。 对，另外一位队员的 ICE 获得了季军，而 Lexi 刘柏辛则是获得第四名。总体来说呢，我觉得爱热的一打五的他这个半决赛算是成功的吸引了很多的吸引了很多眼球，于是呢人们开始在想，如果去年 Johnny J 的那场半决赛有放出来而不是 VIP 的话，会不会逆袭一些结果呢？也有可能哈。 是，那么这次在决赛当中呢，艾热也真的是非常实力的送上了一首新三部曲。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把自己非常擅长的三种这种 Hip Hop 的曲风都融合在了一起， 对， 展现出来自己强大的功力，也是向大家来证明一下自己拿到冠军确实是实至名归。 艾热的能力就是每一首都能唱出不一样的味道。那您看新三部曲， 将所有力量集聚，保持激昂继续孤注一掷，雕点继续化解整个戏剧，在立即做出反应，因为一场大战将近，不仅我相信，为了酿酒跟我坚定良心，就算闭着眼睛但我心里着火，多少人为了自我觉得自我着了魔，不再畏惧，因为爱的能量照着我，想靠近悬崖才发觉风在环绕着我，因为立场坚定，我坚信善恶最坚定，但谁不压着规律早被坚定，虽然有陷阱但勇敢前行，哪怕会面临着炸弹，由我自己把我填平，风鬼为我指引拼搏的道路，雨水在内心深处铺垫灵魂的草树，江湖险恶不按道路出牌就是我道路，血与泪的交织爆出自身的招数、yeah! 光芒在闪耀，当你被欲望所缠绕，真实被火焰所燃烧，为了我们都能看到迷人的光芒在闪耀，当你被欲望所缠绕，真实被火焰所燃烧，光线变得越暗我也越脆弱，越想越多让我觉得越罪恶，只有时间能够教我去判断，即使无法让你来我内心里参观。我说了太多年，说了太多遍，也害怕我会厌倦，我也害怕失败过了太多次而只能活在他的边边，不仅仅是为了我，不仅仅为犯的错，更为了每一份呐喊，更为了那个年少轻狂的我。我希望所付出的光阴，它是否会带给我光明，就像阳光一样能够温暖你的心。我很明白时光在飞驰，也很清楚一切的位置，但至少光芒还是能够融化你的心。为了我们都能看到迷人的光芒在闪耀，当你被欲望所缠绕，真实被火焰所燃烧，为了我们都能看到迷人的光芒在闪耀，当你被欲望所缠绕，真实被火焰所燃烧。 You ready? You ready, everybody? 我还在坚持着创作，尽管收获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阔，时间走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不敢懈怠，无法解开的秘密将我虐待着，没想法的抱着吉他弹奏，脸上带着笑的没人看得出我难受，游荡在街上是因为没有去向，这里没有我的家，除了背上笑的理想，然而现实摆在面前清清楚楚，自欺欺人的谎言总吞吞吐吐，是非黑白错对混淆着眼下的各位，虽然很瞌睡但怎能选择撤退，在心怀傲气的商业闹剧，依靠着道义去获得照顾和照应，祈祷不会穷途末路，依靠自己双手为灵魂过速。 我的 West Side 没有海，我的 Best Time 还没有来，但是我的心里仍充满爱，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明白。我的 West Side 没有海，我的 Best Time 还没有来，但是我的心里仍充满爱，总有一天他们都会明白。 来自中国新说唱的新科冠军艾热带来的一首新三部曲啊，在一首歌曲当中融合了这么多的风格，然后也真的是把 hiphop 玩得淋漓尽致了。 对，然后呢他们这次最闪亮的评委 Skr Wu 呢来点评了一下这首歌曲Chris Wu 吴亦凡啊、点评了一下这首歌曲，他说我觉得纳吾克热和艾热这两个人真的很相似，无论是从他们的旋律，无论从他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唱腔，甚至他们的归音吐字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他们俩倒是也是一个地方的人。 我来自新疆， 他俩都是一个地方人，归因吐字当然很像啊。吴亦凡可能也发现自己说这个特点了，所以最后家里他俩好像一个地方人啊。 但是也像亚军哈纳吾克热，还有他的导师吴亦凡呢，这也算是今年中国新说唱当中极具争议的两个人了。 对， 那两个人呢，在这个导师帮唱环节一起合唱了一首《You Better Run》，也是用音乐来回应了一下质疑。 我觉得啊，个人觉得，虽然整季来说的话，艾热是都发挥的相对更好一些。但是从这一场决赛的这首曲目来说，纳吾克热的这首歌曲更加炸裂，甚至拿出了他全年度的最好的表演啊！纳吾克热呢，前面呢是用一首《纸飞机》拿下了这个总决赛总决榜第一的纳吾克热，在第一轮比拼当中呢，还是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当时呢，录制当天遭遇了国内的一些 rapper 出歌 diss， 针对这个突发事件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突然的。他自己回应，虽然很多朋友喜欢，但在圈内并不被看好哈。 对，那其实大。

a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isn't it, isn't it? Floor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in some new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with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 was hoping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isn't it? 北京时间的7:5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 ，morning， 各位，我是郭萌。 10月8号，今天是11收假回来，大家第一天的工作日、上学日、上班日。那么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幸福的事情，来缓解一下大家的上班综合征、假期综合征。 Number one 呢，说假期最幸福的事儿，当然是每天在家复习、考试9个小时啦，那个酸爽，我怎么听怎么感觉有股酸爽的感觉哈。 嗯，就是在家里不断的复习啊，等于整个假期也没有出去玩，所以今天跟听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玩的事儿，是不是更感觉到酸酸的了？ 感觉狗粮被撒了一片的感觉哈。明天会更好呢，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哎，看着感觉是五色拼盘，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 这是菜码，这是炸酱面的菜码。 菜码码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哈。然后他自己说自己做的手擀面，自己炸酱，自己吃炸酱面，哎，所有东西都自力更生，而且看起来成色非常不错哈。 嗯，这是这个假期最幸福的一刻哈。广大跟我们说自己去成都玩来着，然后去了一下，专门去探店，就是这个玉林路的小酒馆，发现这酒吧并不是什么酒馆，一堆人在外面躲雨，还没开门。 一堆人在外面躲雨，应该是没处躲雨吧？ 因为没开门啊。 是哈，啊，顾慧英说呢，和亲人去了红砖 美术馆，应该是 对， 去感受了一下假期当中的幸福时刻。那么林哥跟我们说，哎呦，这一边工作一边做饭，一边陪我妈听着音乐，感觉岁月静好，这应该就是假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了。 是丹妞呢说，11呢在京陪孩子上课，用了一天的时间呢和他的朋友欢聚疯玩了一下，烧烤啊 ，CS 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儿子自己去烧烤，而第一串呢送到了我的嘴边。哎，你看还是心情的感觉，对不 对？ 对， 就有一种儿子长大了的感觉啊，妈妈可以安享幸福了。这个假期当中各位最幸福的一刻，包括这个假期您都去哪玩了，有哪些好玩的照片，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每一次假期回来之后啊，看到大家从全世界各地带回来的这种美景，就好像感觉我跟郭鹏也去周游了世界一样。 是 那所以呢，我们准备把今天所有的照片一会儿发给那个复习了九个小时的人，好不好？ 复习了九，别刺激人家好�吗？还有刚刚加班说自己拿了三倍工资，好幸福的那个 啊， 应该也是在语气当中透露着一点点的伤感吧？ 哎、有点伤感了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流浪地图》。 哎，静宇，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一张5块，一张1块的，一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儿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喔喔喔，淘气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病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上班快乐，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了一首来自维里安的女孩啊，这也是郭鹏送给大家的早安快跑啊。这个假期呢，如果待在家里，刚刚有很多人说了自己的幸福一刻就是在家里吃吃吃， 对， 什么炸酱面呐、包子呀、卤煮灌肠之类的。 哎呦，你把北京的13个小时又重新说了一遍， 对，我们告一段落哈、从明天开始，音乐早餐将会给大家奉送出全新的内容。 西安的早餐 呢？别就我在家里吃太多了，确实回来也需要跑一跑，运动运动哈。 是的啊。 但这个假期待在家里呢，除了陪伴家人，还有享受美食呢，大家也都走进电影院当中了。这个11档确实还有很多的好片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不过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电影， 是，这是由韩寒执导的赛车动作喜剧片《飞驰人生》，将于2019年的大年初一的上映啊。昨天的影片呢是曝光了先导的预告，在《飞驰人生》当中呢，沈腾是首次当爹，就被儿子狠狠的坑了一把。哎，沈腾加盟的话，我觉得哎，这个会让人非常期待啊， 想看想看啊。像赛车我们都知道是韩寒比较擅长的，加了动作喜剧再加上沈腾、这个故事呢情节可以先简单跟大家透露一点点，因为是要到大年初一这个春节档才会上映。 我们透露的这个剧情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呢已经在预告片当中已经放出了，对不对啊？ 是，就是沈腾本来非常自信的来迎接儿子同学的父亲的挑战，这个时候就是绝对不能输，就自己平常比的话可以输，但是这个时候为了儿子的面子一定要去大秀一下车技了、但没有想到呢，等待他的居然是一架战斗机，所以这就是比较坑爹的一场比赛了。 最厉害的是呢，飞驰人生在制作上下足了功夫，不仅呢是改装了数辆豪车，更是寻遍了全中国最美丽的赛道，比如说新疆啊、上海啊、黑龙江、内蒙古等多地取景拍摄。刚才说到那架战斗机竟然是直接去借的， 直接借过来拍， 跟军队借了一辆那个飞机啊，非常厉害啊！ 就大家可以在韩寒导演的影片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他对赛车的一些喜爱了。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会无期》，也是韩寒导演的作品。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Let's Ed Sheeran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马上要重新回归的 Westlife 他们的首支单曲呢，将会由 Ed Sheeran 来操刀了，所以说还蛮期待的。 毕竟都是爱尔兰的组合，对不对啊？作为现在的爱尔兰最高调或者是最厉害的国宝级音乐人，那 Ed Sheeran 呢，这一次能够参与到 Westlife 的这个复出的巡回演出，我想也令乐迷对这一次巡回演出多了一分期待啊。 嗯，8:2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各位早安 ，Morning， 我是郭鹏。 十月的时候，大家在没有出去玩的情况下呢，在北京其实有一个盛事可以去现场观看，那么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了。那这一次的中网因为有众多的大牌因为伤病原因没有能够去到现场，所以感觉好像是星光暗淡了一点。不过昨天晚上也算是决出了最后的这个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 你前面的那句话有点大喘气啊，大家还想啊，星光熠熠， 啊，没有那么的熠熠哈。 但是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作为这个中国女子网球历史上最厉害的一颗闪亮的明星李娜呢，她的生平是很值得让人探寻或者是去品味的一件事情。最近呢，陈可辛导演的新片李娜在武汉开机了，这也是陈可辛继2014年的《亲爱的》之后，时隔四年再执导筒啊。 对，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李娜，所以它也就是根据网球运动员李娜的真实故事来改编的。 嗯， 改编之后的剧情大概也就是为了父亲的冠军梦，6岁的李娜走进了网球队，网球天才挥洒汗水，有血有泪，开启了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 嗯，从武汉到北京，再到巴黎和伦敦，这一路上他对网球由恨到爱，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荣耀背后是超乎常人的努力和辛酸。哎，对于像我这样比较了解他生平的人来说，我倒是非常想看到由陈可辛这样一位处理感情非常细腻的导演来拍李娜这部作品的时候，能够擦出什么样的花来，因为毕竟他的生平其实是非常典型或者清晰的一个路啊。 对，那其实大家也会好奇一些啊，就是说因为拍运动员这个不像拍其他的题材，你找一个普通的演员过来大家就可以扮演，因为运动员其实有一些你没有达到那个训练的成果的话，你是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到底谁来扮演李娜呢？ 对，到底谁来扮演李娜呢，大家现在也是比较的这个争议，但是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具体的人选。那陈可辛呢对媒体曾经透露过，李娜的扮演者是专业的演员，不是大家认识的明星，但是非常好的演员，为了这部戏他已经接受了2年多的网球训练了啊。 哇，为了拍一部电影已经接受了2年多的网球训练，那也希望最后能够呈现出来的李娜也是真的我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那一个，但是一定是可以触及到我们灵魂的一个李娜了。 嗯， 来，陈可辛导演的新片李娜推荐给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正少年。它呢也是电视剧网球少年的一个开赛推广曲了，当中的一些演唱者呢同时也是这部剧当中的主演，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些新生代演员，比如说像彭昱畅，还有董力，还有谢冰冰等等，我们来听听他们阳光少年这种感觉，还有正气，还有充满活力的感觉啊，也给我们这一次大家10月8号第一天回来上班加油打气。 就在激情的开场，倔强踏出第一步就绝不投降，那些与生俱来的热血在流淌，万马千军看我无人可挡，年轻的脸庞，幸福的双膛，追逐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要不是你压抑我的话，我刚才真的就唱出来了，你知道吧？ 我没有啊，你可以唱啊，但是要求是呼市话版的。 不行， 你的来历 不不不，回了北京以后要稍微专业一点了，你知道吗？我刚刚回了家乡，你现在让我唱一些呼市话版本的歌曲之类的，那以后万一每天这个话都收不住了怎么办？你就别带跑了，因为昨天晚上已经连续7年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保留节目的《中国好声音》总决赛 是在国家体育馆鸟巢上演了。大家刚刚在我们的半点资讯当中也听到了，这一次呢，哎，获得了总冠军好声音冠军的就是藏族歌手但曾尼玛。哎，嗯，其他呢，这个像黎真悟以及刘俊格、素涵以及周星才。才让是向总冠军发起冲击，但最终呢还是输给了这位但曾尼玛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从比赛的后半段开始，周杰伦就每一次非常的凝重，就是说自己一定要拿总冠军，自己从来没有在鸟巢夺冠过啊。那这一次呢，有素涵还有周星才让两位学员冲进去了，但是呢是分别拿了第4跟第5名，所以还蛮尴尬的，觉得自己也调侃说，哎呀，已经习惯不是冠军了。但是你知道在之前嘛，周杰伦呢说号称是地表最狂战队，这次呢是一定能够冲击冠军拿到双保险的，最后拿到第4第5名，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下一次吧，只能看下一次他有没有什么机会了。毕竟周董现在呢参与的节目还蛮多的，比如说这就是灌篮，他现在也是每天当现场指导， 对不对哈？对，那开场的时候24强开场他合唱的歌曲其实也是选自周董的千山万水哈，所以存在感还是很强的。但是呢赛后也会有人直接问说，哎，面对4年的伤害，明年你还来吗？就结论也会比较尴尬是他这么打圆场，他说，哎，这就场游戏，比较需要安慰的是我的学员。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需要安慰的哈。 他不需要安慰啊，因为他歌红啊。 哦，那好吧，他现在准备给送出的是他特别特别红的歌曲是吗？ 就是每首歌都红，没有叫特别特别红。但我觉得这首歌曲最近应该是无数次的上演，因为你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假期真的是红色炸弹一封接一封的，对不对哈？ 对，那大家也都在这个假期出去玩了，各位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假期你最幸福的一刻，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吧。告白气球送给你。 妈妈转了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 再说我愿意。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出来了，这今天呢是来自于静瑜给大家来放送的这个金曲大挑战哈， 没有也算是加油歌了，这是来自 Alicia Keys New Day。 哎 New Day， 是，那也算是全新的一天，因为大家在结束了假期之后啊，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当中，有很多人呢也真的是有假期综合征，就是不想上班，哎呀，回不到这种工作的状态和氛围当中啊。 对，我们俩呢之前呢在想今天要给大家送什么歌曲，当时还在想要不要放一首不想上班，后来想不能中了你们的这种感觉，一定要用反向来激励你 们，想上班想上班想上班。 对对对对对， 当然呢还有好的歌曲给大家送上啊，除了刚刚送来的这一首告白气球呢，有很多周董的粉丝都出来了啊。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啊，受到伤害的周董呢，虽然说最后 你怎么这么高兴， 不，因为你两名学员加入到最后的鸟巢总决赛当中，会觉得说，哎呀，这次真的是可能感觉 双保险哈。 对，但最后分别拿了第四跟第五名，还有点 前三名都没进哈。 但这一次呢，最大的赢家应该是李健了，因为李健战队的但曾尼玛成为了最新一届的中国好声音的冠军。 对，而且呢，这个李健呢，其实当时在首轮竞演的时候，也选择自己的作品《水流永生》和但曾尼玛《 水流众生》 《水流众生》和但曾尼玛一起合唱这首作品，当中也融入了一些经典的电影，比如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音乐作为引子，能看得出来，感觉到还是非常有格调的一首歌曲啊。 嗯，发挥非常稳定啊。那比赛结束之后，赛后的采访环节呢，就性格非常腼腆的但曾尼玛也没有说太多话，倒是作为导师的李健接过了话筒。 嗯， 李健说，就像以前老师，我只说了两句话啊，但是说了很长。啊，短短三个月学员进步了，希望把漂流给进步更大的同学，因为音乐毕竟不是体育比赛，没有绝对的标准。 嗯， 我个人收获也很大，从学员身上也学到了很多。 对，我觉得李健的说的这话呢非常的平稳，但是跟他平常的说话套路不太一样，毕竟他是被音乐耽误了这个才华的段子手嘛，对不对哈、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李健的这一首水流众生送给大家吧，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好声音的决赛才刚刚结束，这个音源还没有放出来啊。 嗯，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还是李健自己的版本《水流众生》。那么昨天晚上的这个新晋的中国好声音冠军但曾尼玛也是通过了改编这首歌曲走向了他的冠军之路。 看不出辽阔，